许多年，多年以后，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伤悲。我只是不愿让你独自面对，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有罪。成全他 让我们浪费许多时间，太多的诺言我